来，我们来播报一下这条消息。对，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近日在北京发布了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2018年的啊。旅游消费已然成为全球民众的重要生活方式。那2017年全球旅游总人次，包括国内旅游人次和国际旅游人次，达到了118.8亿人次。 哎呦， 为全球人口规模的1.6倍。那而在全球旅游总人次当中，中国旅游的人次是最多的。大概达到了45.3亿人次。 这个报告是经过了严苛的调查甄选出来的数据啊。 没错， 2018年全球旅游增速继续高于全球经济增速。 嗯， 旅游高于经济增速。 嗯， 全球旅游总收入增长率有望达到6.7%，依然是阳光的产业啊。 对， 全球旅游总人数将达到126.7亿人次。又加了8亿多啊！ 我妈呀， 是全球人口规模的1.7倍。 嗯， 亚太地区旅游总人次和总收入所占份额将继续攀升， 这个简直是控制不住了。 亚太地区， 对亚太地区啊，对，今天我还在想这个亚太地区，哎呀，我们是不是该出去旅游了呢？ 嗯、 对，每个人都有一个旅行的心愿，是不是？ 这是我改天应该在那个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准时大陆机里啊、问问大家为什么选择旅游犒赏自己，一个人有好多好多的那个想法，这个特别有意思。 对，这真的是 啊， 找几个录一录， 挑一挑。 我跟你说有多少是有心无力的，他没有时间，他出不去，真的是特别的疲累。对，然而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去放飞一下心灵， 开心开心。 对、 啊、嗯， 报告呢预测说2018年世界旅游经济的8个发展趋势、 我们听听看。 一是全球旅游经济全面快速的增长，是全球啊。 嗯，第二个全球旅游三足鼎立格局更趋明，三足鼎立了。 三足鼎立，那、哪个三足？ 魏蜀不是西称亚太板块，旅游总人次和总收入增速是最快的。 嗯， 欧洲、美洲眼红了，板块有所下降。 是的，这是三足鼎立，亚太、欧美。 对， 是的， 是的。 那三呢是新兴经济体旅游业份额不断的提高。 新兴经济体。 对，四是金砖国家旅游。发展格外引人关注。 说说，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等金砖五国旅游总人次将达到63.6亿人次。 天哪，这五个国家压力很大的啊！ 对，压力山大。 别说乐开的话，第五条，旅游已经成为国际服务贸易当中最大组成部分啊！这个你有服务项目， 对，旅游它是服务业嘛？ 对对对。 那第六个就是全球旅游投资快速增长，亚太地区是全球旅游投资版图当中旅游投资规模最大、增速最快的一个地区。 如果大家想买房子的话，瞄准亚太地区。第七，哎，你琢磨琢磨啊！ 我想想，那个亚太，这个斯里兰卡。 你大嘴鸟，城市最后一点哈，城市在全球旅游经济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嗯， 第八是我们都喜欢的数字，全球旅游上市公司持续增长。 哈， 我们有可能组织个公司 啊，是我们有可能组织个作坊。 这是大的好的规划哈。 对， 出去玩是对的哈。第二条呢？ 嗯， 天下第一灯 啊。 亮相北京一个比较红的地方。 哎呀，这个地方好多人都喜欢。 Happy Village。 那是欢乐谷。 欢乐谷。 对，欢乐谷啊。那近日的记者从北京欢乐谷了解到，北京欢乐谷2018年奇幻灯光节已经正式启动了。此次灯光节有享誉天下第一灯美称的南国灯城自贡打造、 自贡打造的 60余组风格各异、玩法多样、流光溢彩的奇幻灯组将陪伴游客一直到3月15日， 横跨好几个 节日呢，什么春节、元宵节啊，这个所谓的女人节哈， 腊月29， 对，腊月29是 长达55天， 是。 详细跟大家说一下哈，因为好多朋友还是在北京过年的哈， 对， 请带人出去玩一玩哈。据介绍，本届奇幻灯光节当中，传统花灯特别制作了花卉、动物等灯组，将中国彩灯独特的手工技艺和现代光源融合，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而新媒体灯光融合高科技光影技术，现在厉害了，集互动性、还得观赏性、还得娱乐性于一体。灯火阑珊，全是艺术灯光的缤纷之美，游客可赏灯过新年哈。 哎，不错啊。 嗯， 那除了绚丽的灯光之外，游客还将在北京欢乐谷园区内体验到一座10米高的雪坡道， 还能滑雪， 无需长途跋涉，在京城一样可以享受冰天雪地带来的乐趣， 真好， 不错啊。 嗯， 而在春节期间呢，北京欢乐谷也准备了颇具特色的民俗百艺表演，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庆铜梁火龙钢花即将再度闪耀京城。 哇 哇，这个非常的耀眼啊！再现人 大花吧， 对大不是人钢花啊，不一样， 钢的大瓷花。 对， 哎、 再现人在龙中舞，龙在火中飞的千年奇观。 漂亮了。 同时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绛州古乐，还有安塞腰鼓将组成京城巨大新春古镇。 太棒了！ 南文北舞、狮王争霸、天桥绝技也将让游客大饱眼福。 嗯，活动太丰富了。大家可以择自己的时间去感受哈。 对， 再提个亮点给各位哈，好些朋友喜欢刺激嘛，对不对？ 刺激 惊险的环球飞车也将回归。春节期间以各种高难度飞行、各种花样刺激的魔幻表演，带了一场真的是速度与激情的视觉盛宴。 嗯哼， 并且来自国外顶尖幽默滑稽大师带领大家畅游春节，共享异域风情的幽默嘉年华。光玩不行，还得吃，我跟你讲， 还得吃 国际美食嘉年华、传统精味小吃两大主题系列，静候游客大快大业。 好， 哎，你这个最后那个话筒换下是面了吗？啊，你这个动圈坏了吗？大快朵颐， 是的，就是大快朵颐。对，周彤，你不要那个动不动就是蹦出来啊！ 我经常， 你给我们打个招呼。 我经常按个钮，刚刚我就按错了钮嘛，影响你俩情绪了，我给你们道个歉。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一天拉行李也辛苦了，是不是？ 俺这手都红了 啊！是，哎呀，快去包包子吧。今天中午没什么好吃的了。 下一站啊， 嗯， 青海这个地方很多情，很漂亮哈。 嗯， 一提青海就想起泸沽湖，漂亮。 一青海怎么会想到泸沽湖呢？不青海湖吗？ 青海湖。 对， 青海多景区被纳入中国西部型自驾游精品的路线。 你看，又是自驾的精品路线。我跟你说，自驾精品路线全在那边。 啊、真的。 对。 我说， 对，青海怎么能泸沽湖？云南一会儿不干了，站起来了。你说什么？ 王一鸣是要青海湖。 你怎么能把我的泸沽湖抢走呢？ 回到主题当中。 对， 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个自驾游的这个在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当中的重要作用。日前，国家旅游局、国家扶贫办的联合发布公告，推出了青海环线、青藏线等十条线路，为中国西部型自驾游的精品旅游线路。喜欢开车的朋友要关注这条线路哈。 嗯， 青海省多个景区被纳入沿线主要节点。 对， 十条中国西部型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分别是青藏线、 青海环线、 318川藏线、 滇藏线、 丝绸之路河西走廊线、 甘南川西线、 新疆南疆线、 四川线、 西藏山南线、 云贵线， 选去呗。 哎呀，这几个全都是大景，全是自然风光，太美了。 你说现在有没有就现在玩青蛙那游戏吗？ 啊，对， 那青蛙走走这几条线路吗？ 青蛙累死 了，回不来。 对，青蛙，哎呦，我的蛙已经半个月我没回家了，不知道走到哪条线。 回不来。 青蛙说：“不好意思，这款游戏我们设计的这个线路，你必须得搭车。” 打电话，哎呀，我这个后腿都蹦戏了。 对，喂，蛙啊， 回来吧。 妈，瓜已经叫不动了，你知道吗？ 现在好多人玩这游戏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集各种各样的明信片。 对， 嗯， 据悉十条中国 你养蛙了吗？啊、 对对，养我有娃， 好吧。 十条中国西部型自驾精品游的线路，通过充分挖掘西藏、新疆、甘肃、青海、四川、云南、贵州几个省区的民族文化、独特地貌、高海拔、山地特色等资源的特点，综合分析近年来大众自驾游的喜爱，要贴近老百姓哈。 是是是， 将深度贫困地区的旅游点纳入目前比较成熟旅游自驾线路，为的是更好引导游客进入深度贫困地区旅游，带给他们一些收入。 是，就是、 这重要的。 这个是深度扶贫，这是很重要的哈。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点， 你说 最近这个蛙不是特别火吗？这个青蛙不是到处去旅行吗？对呀、啊，动不动就给寄个明信片什么的哈。我昨天看那个我一个朋友，他养蛙呢，然后他的蛙给他寄了好几张明信片， 真的 啊，其中他去了两个同样的地方。我就在想哈，不是有一个是有鸟的，有一个没鸟的，对，那个蛙是特别那个有注重细节的蛙，对，我就在想每一个人他要是养蛙的话，我们要不然根据这个青蛙的旅行路线来讲讲目的地怎么样？可以哈， 有些朋友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肯定的， 肯定的， 对，我们进口佳音就好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先问我们的嘉宾，你养蛤蟆了吗？对，你的蛙有没有去哪儿？你就说说这儿。 对，挺有意思哈，与时俱进哈。 是的。 来关注印尼的部分啊。印尼也大家熟悉，也是亚太地区经济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了。 必须的，巴厘岛吗？ 对，印尼国家旅游部部长他说，亚运会观赛旅游两全千里。 哎呀，非常的开心呐，开心的都有山东口音了。 世上真的很难有两全其美的事儿。 是啊，人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真的都得到了， 难易两全。 对呀，真的又得到了，相比会付出很多。 啊，那是当然的，对。但是呢，最起码他能得到啊，是不是？乐开了花呀。 近几年啊， 对， 回顾一下那边啊，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已经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热门目的地。 是是是是。 它以其优美的自然环境、独特的人文，还有文化淳朴的民风，吸引了大批游客的前往。 对。 更是一些这个演员、歌手们结婚、蜜月的首选地。 是是。 很多中国年轻人也喜欢前往巴厘岛去婚拍或者是举办婚礼啊。 我们感受一下吗？ 对啊，随着免签政策的放开，多家航空公司开通了国内城市和巴厘岛的直飞航班，那使巴厘岛旅游变得更加便捷了。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17年的11月底，中国公民赴巴厘岛旅游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137万人次，创下了历史新高， 还将不断的攀升。 嗯嗯嗯。 就在最近啊，印尼国家旅游部部长阿里夫雅赫亚表示，印尼政府高度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必须得重视啊！ 对啊， 提出了 Wonderful 印度尼西亚， 哎呀， 这项目已经在全球推广， 嗯， 找了很多顶尖的广告设计商、设计师、拍照师，媒体的这些朋友们， 对， 一起给他们渲染这条视频等等的啊，就是想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在坚定发展旅游业的信心的同时，与其他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并提高印尼的国际信誉。 嗯，这个不错啊。 这个即将在这个8月份的印尼举行的亚运会，可以说是两全其美的事儿。 哎呀，太棒了！ 中国城市。 哎呀，谢谢。 你回到你， 就中国， 你先 别激动啊。 行，我就在想，他也许他不是印尼那个什么嘛，他说是部长嘛，总有落叶归根兴奋的时候嘛。我就想问问他，也用普通话吧哈，你周准你来吧哈。中国城市距离雅加达普遍只有几个小时的航程， 你看看多近呢。 因此，对于中国的体育爱好者来说，亲自前往现场见证，哎，你看他中国运动员的出色表现。By the way呢，同时欣赏亚洲所有最优秀运动员的风采， 是 绝对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你怎么又来了？你别激动，我来。 而且 什么呢？更为重要的是，借助这次机会，中国体育爱好者还可以欣赏印尼美景，这是重点啊！对，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悠久历史的印尼人文景观。 没错，没错，这两全其美啊！ 对，然后2017年9月底，位于巴厘岛北部的阿贡火山不就是开始活跃了吗？然后当地政府做出紧急预案，并及时发布了火山预警。11月26日，突然间扑的一下就喷发了。 对， 为了安全起见。这个巴厘岛机场是暂时关闭，它也是这个肯定对旅游业有所影响啊，这是急的。后来呢是在12月1日就恢复了。 是。 那阿里夫也表示说，目前阿贡火山虽然啊仍有间歇性的喷发，而且由于阿贡火山地处巴厘岛北部，离机场和旅游区有70多公里的距离，因此呢，哎呀，我们不影响正常的旅游。 比较远， 对， 嗯。 而且巴厘岛机场是从去年12月份开放至今，一直都是正常和安全的运营。 嗯， 绝大多数国家与地区的航线已经恢复了。 嗯， 那根据计划呢，中国航空公司也将于1月底或2月初陆续恢复直达巴厘岛的航线。 哦。 作为一个多火山的国家，印尼政府对处理火山影响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 遇到的比较多情况， 我们都是身经百战啊， 对对对， 好吗？然后印尼政府呢也会对赴巴厘岛旅游的中国公司承诺说，印尼政府已经做好了各项预案，那即使火山再喷发，印尼政府也会做好各项的安全措施，确保中国游客在当地的生命以及财产安全，并且会妥善安排中国公民回国事宜。 以亚运会的这样一个媒介，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旅行， 对， 这是个非常好的契机，一点毛病也没有， 没毛病， 没毛病哈。而且在这个文章当中多次提到的中国朋友， 对对对， 中国去的100多少万。 137万，那多重视啊！ 重视啊！ 对， 数量真的是达到了质变哈。 对， 这个最后一条，以色列，那次我们说过 哈，以色列旅游局加强布局，预计2018年15万中国游客赴以色列。 哦， 你看15万跟137万来比的话，你想想， 还是相对来说少一点。 是是是， 但是它刚刚开始嘛，一个好的局面已经打开了。 根据以色列国家旅游部的最新数据，2017年中国公民造访以色列人数已经超过113000人，比去年同期增长41%。 我的天哪！ 去年 这个增幅不小啊。 随着这个以色列旅游的持续增温，预计2018年。达到15万中国的游客赴以是可以轻松完成的。 对， 那为了提升中国游客在以色列的旅游质量，在以色列旅游的加强布局呢，以简化签证的流程、开通直航、培训中文导游、增加中文指标和机场中文引导，以及培训中餐厨师，全是中国的。哎呀， 哎呀， 提升我们中国朋友在那边旅行体验。哦，厉害了， 都不错啊。 对， 那全球赴以色列旅游的国际游客游客量是再创历史新高。 幸福啊！ 对，以色列旅游在中国各地区市场也有着明显增长。 嗯， 新一线城市消费者对以色列的旅游意愿提升更为明显。 新一线城市， 对，新一线， 什么重庆啊、 哦、 西安等等，这些 不知道啊，这些就是新一线，看看黑盒，这个肯定算不上了， 蒸蒸日上 啊。对，为了进一步向中国消费者推广以色列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与多元共融的文化特质，以色列旅游局2017年积极进行线上与线下的推广，线上通过发布探秘以色列活动，向中国游客展现多样魅力的以色列，增进中国游客对于以色列的了解与认识，改变固有的印象。 好多朋友说以色列不安全等等的、 啊、其实并没有啊， 并没有，来过的嘉宾都说好啊。这个以色列国家旅游部呢驻中国办事处首席代表石宝乐表示说、我们与各大航空公司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中国游客搭建便利的空中桥梁，2018年更有望开通西南以及华南地区直飞航线、提供中国游客更多出行的选择、那未来我们将举办更多线上啊推广的活动，希望能让中国消费者积极参与互动，更加直观以及深入的了解以色列这个迷人，不是 迷人， 迷人而美丽的国家、 对的、中国的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大家都走了、 对，都走了，哎呀，该回家的都回家了啊， 不去啊、 境外旅游目的地呢也将迎来一波强劲的入境游客增长， 没错， 展望未来，石宝乐充满了信心。不能叫耳环，石宝乐， 宝乐吗？像不像相声演员宝乐吗？ 对，好吧。 他还表示呢， 对，他还说了，说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推广高品质旅游，重点针对历史文化、科技创新等旅游体验进行深入的推广、让中国游客知道以色列旅游的魅力。此外呢，我们还将加强和 OTA 传统旅行社还有航空公司的合作，促进中国游客更多的出行便利，让以色列成为他们心中首选的旅游目的地。 哎呀，全面铺开哈， 全面开花， 继续是阳光的产业。希望在这个阳光产业里工作的朋友们，保持一个身体的健康，以良好的职业操守很重要。 对 啊，我昨天晚上在微信朋友圈里，微信公众号里发了那个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地方，听听朋友们的留言。 好 啊，这个叫做冯歪嘴子。 好， 他说太喜欢我的朋友在那个地方拍的照片了，所以又剁手了斐济的写真集。我的天哪，他要去拍， 天哪，都剁手斐济写真集了， 哇 哇，这个斐济真的很有魅力。 我有一朋友 啊， 专做这条线 啊， 他经常会接到一些情侣的拍婚纱照的这样一些这个 邀约，是不是 schedule， 他自己就给人家拍，把那个 他能行吗？ 能，他腰还行。然后他就把那个 不是他拍的，我是说技术。 可以，就是没怎么修改。然后、放在腰间，就在那个、没有人那个年代的时候、哇，整个海滩全是那俩人。 哎呀，真美！ 怎么摆凹造型，怎么漂亮的庆祝都可以。 拍的都是远景吧？ 啊 啊！要是近景的话，估计这个 当然没飞好。哎， 对， 橙子皮啊，橙子皮， 橙子皮啊，说了，看着屋外的暴雪，我、默默的又想去斐济了。 你们那还下雪了呢，我们这儿没下呢。 我们这儿没下雪呢。 北京没下呢。 对，然后还有这个有一个特别特别长的名字。 哦哟。 宝宝有小情绪了。 哎，怎么了？闹情绪了？ 想到我的狗下个星期要去斐济待很久，然后回国没多久，我要回成都，他要回上海，然后我要开始就准备专四备考，然后考完没多久，我要去阿曼，我很想闹情绪。 我屏蔽你。 对，我也想屏蔽你。 你 的狗去斐济， 你闹什么情绪啊？祝你旅途愉快哈。 是的， 心情好好的哈。 是的，你有什么可闹情绪的？ 对呀，你这个名字起那么长， 拉黑。

各种的果汁，鲜榨果汁， 嗯， 真的是非常惬意的一次旅行， 是吧？ 现在斐济也是大家经常去的一个地方了哈。 嗯， 今天我们主说斐济啊， 好，主说斐济来吧。 对，这个斐济这个是一个太平洋的岛国， 嗯哼。 在南太平洋， 嗯， 浩瀚的岛国当中的一颗明珠啊，像那个瓦努阿图以东， 嗯， 汤加以西， 嗯， 那个图瓦卢以南， 还 332个岛屿组成， 啊，其中106个有人居住， 对， 多为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主要有维提岛和瓦努阿岛等等。 这个我们要到南迪机场， 嗯、 对不 对？ 南迪机场有南迪镇。这是大家中转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稍微停留一下，你可以逛逛这个小镇，或者在这个地方停留，来从那个码头来各种的水上飞机快艇载你到各个岛屿去，是这么一个形式哈。就是在这个南迪镇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因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呢，大家都会在这个地方稍微逗留一下，允许那些人过来接你啊，然后呢彼此了解你去哪个岛啊，你去哪个岛啊？你的行程是怎么样呢？大家都非常的欣喜啊！ 是的， 了解一下南迪镇啊！ 来来来，南迪， 有一句话说到是什么？ 嗯哼，天堂也不过如此景色。 有， 指的就是斐济。 对， 说的就是你。 对， 而斐济的天堂呢，又不外乎是南迪莫属了。 怎么的呢？ 这里到底美在哪儿？海水清澈见底， 一点都不夸张， 真的十几米一眼望到边， 确实是， 真的是 真的 十几米二十米就那么深吗？ 嗯， 哦、没有受到一丝的污染，而最是最理想的潜水圣地，这里的人们能歌善舞，热情对待每一个到此的游客。 我们就从那个、就是那个下了飞机，等了一会儿坐那个船哒哒哒到那个岛去，就玛纳岛。 嗯嗯。 哇，工作人员那个拿着吉他又弹呢， 是吉他，是乌克丽丽那种小的， 有大有小， 哦、 配打 啊，打欢迎欢迎， 上不了岗 啊，这样不行是不是？ 节奏非常的海滩了， 哦、 海洋 节奏 那热带那 哦是那样的， 你可以来吧， 不行我这个手速不能入选，哎欢迎。 热情洋溢，热情洋溢。 啊，行，我得去，我再去培训一下。 能歌善舞吗？ 啊能。 还有一个亮点是我从那个南极岛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在那个接待室。 啊，还有接待室呢。 我们在接待室里、，VIP room 接待室。 真的。 那个就是当地 我又来了 啊，欢迎。 还是他， 还是他，真的。 他的工作人员也是他，他又在这里送我们嘛，然后还说那个时候我主持旅行号一零，我主持那个快乐超级旅行，我让他录几句这个话，人家非常的配合。快乐超级旅行，他说的很好， 真的吗？ 那个视频我还留在我的内台电脑当中， 太棒了，太棒了， 真的是，哎呀， 对对对，欢送， 终于走了， 终于走了，没有，人家并没有这样啊，人家很舍不得你走， 非常好的哈， 刚走， 对他热情的对待每一个到此的游客，当我们置身于碧海蓝天。椰林摇曳，洁白如雪的沙滩时，一定会被这些所有的热带风情都吸引的，是被传染。在 传染， 在斐济有一个叫做飞机 time， 哦，飞机 time， 对对对对对， 没有 飞机时间， 那你就待着，慢慢的走吧溜达，就那样。 对，这是过的第几天了？我看了画的正字儿啊， 对吧？沙滩雾，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没有电视的， 哦、 不要看电视，它就 是。但是会无聊吗？ 水上屋有 啊。 来，介绍几个地方啊？ 来来来。这 公 轮擦了不不 巨人公园 哦，这是个什么地方呢？沉睡巨人公园专门种植斐济本地出产的植物以及难得一见的兰花品种。 我是去过的 啊，旅客呢还可以到园内的丛林漫步， 真的是大口呼吸那个味道， 是吗？ 我跟 好闻吗？香的吗？ 相当好闻 哦， 不是刺鼻的那个香气， 兰花 芬芳。 芬芳，好看吗？ 夺目。 哎呀，绚烂是不是？看看欣赏大型荷花池，斐济有荷花啊！哎呀，体验置身森林的感觉， 非常漂亮。 远看像个脸部轮廓很深的巨人， 对， 挺个斐济人都有的大肚子，仰天呼呼大睡啊！ 斐济当地的朋友很壮， 很壮、 不管是男服务员还是女服务员，180都很壮， 真的呀， 和蔼。可亲 哦， 不啦，就这样天天的，对， 非常有意思了。 对， 山脚下的兰花园呢，原来是美国 轮椅神探 哦，演员， 对，这个叫做 Raymond Burr， 哦， 于1977年成立了私人花园， 叫什么电影？ 私人花园， 轮椅神探啊， 轮椅神探，是斐济最大的兰花收藏公园，他喜欢兰花， 对， 对，这个国内有30到40种亚洲珍贵的兰花及荷花。 棒棒的， 对，你看人家都能养荷花了。 去这个沉睡巨人公园感受一下啊！ 嗯嗯嗯， 还有丹纳努岛，我没去过。 哦， 这个什么地方了啊？ 这个我就更没去过了。 丹纳努岛有着斐济最美的沙滩和白沙，嗯，世界顶级的五星酒店让人目不暇接，每家酒店都有私家的海滩。斐济的许多重要国际性的会议也选择在这旮旯举办， 嗯， 如亚太会谈， 哎呀， 南太平洋会议 等等啊， 设施啊， 丹纳努岛，这个酒店内的设施是非常丰富和完善的，游客一般足不出酒店就可以全方位的感受斐济天堂一般的生活。 好些那个照片啊， 嗯， 就是那个比如说浴缸啊， 嗯嗯嗯， 天水一色呀，啊，你在这待着， 嗯， 就前面就是大海， 嗯， 基本是这块拍的， 对， 啊，无敌， 潜水， 嗯， 游泳、垂钓等各种水上运动都可以在无人打扰的环境下自由自在的玩。因为游客众多，这里的酒店大多都提供免费的自助餐或者烧烤，非常的美味。 免费哦？ 哦，免费哦。 哇， 嗯，真不错。 这个排名不分先后啊。 嗯。 再来一个叫做这个叫什么塔法卢阿岛啊？ 啊，塔法卢阿。 塔法卢阿岛作为斐济有人居住的最主要的岛屿之一， 嗯， 这个地方同斐济其他岛屿一样，都有被珊瑚礁环绕的火山岛， 嗯， 所以岛上的海洋景观丰富， 丰富 多彩，海底也因为有种类繁多的鱼群，嗯，哎，人家可说是鱼群， 不 是 鱼 类， 对， 哎，鱼群 是一群一群的鱼， 五彩斑斓。 哎呀， 岛上设施齐全， 嗯， 游泳池、温泉浴场， 嗯， 健身设施、网球场、餐馆、酒吧一应俱全， 哇， 为游客从此带来无比的方便。 嗯， 这个叫做塔法鲁阿岛已经成为斐济知名的度假旅游胜地， 嗯， 多种多样的娱乐性活动让人神往， 嗯， 这块有冲浪了 啊， 哦，还有游钓、 潜水，还有皮划艇运动，都是比较流行的。 风格不一样了，啊， 风格不一样， 嗯。 然后接下来这个岛呢是比较出名的， 大奔奔奔 奔 吧， 对，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简称金银岛。金银岛听了就气死了。 哎，这个大奔奔奔奔吧是什么？ 奔波吧。不知道，我也不太清楚啊。对，斐济南迪的金银岛， 斐济南迪 ， 对， 斐济南迪的金银岛上有许多丰富多彩的娱乐项目， 说说呗， 扔椰子比赛，哎呦我的天哪， 很沉的， 是将那个椰子当做铅球， 啊， 看谁扔得远， 是 哦，几个人凑成一局沙滩排球，累了就到伞下躺着晒晒太阳，渴了来一杯冰镇的新鲜椰汁，哇，真棒，在这里呢，过的是神仙一般的日子， 嗯。 金银岛这里的海床很低，海水清澈的几乎透明，不需要厚重的专业潜水装备，只要带上浮潜镜，这个潜水镜和呼吸管就可以下海欣赏海底的奇妙世界了。 金银岛是这样的， 嗯嗯， 我去过玛纳岛， 嗯， 在这个岛上待的时间最多，2011年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还年轻， 那时候还没开发出来呢吧，这个岛。 是，就主要是大家去这个岛， 嗯，哦， 那时候我还年轻，哦， 哎，你还年轻， 我的天哪， 啊，那时候你才十八， 哦，我的睫毛还很长， 哎呦呦呦呦，睫毛完万年金甲， 双眼皮没耷拉下来，那时候还， 哦，是， 我的天哪， 哎， 妈的岛， 现在大家一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到玛纳岛尽情享受南太平小岛的阳光， 嗯， 白沙海水浮潜是最好的选择，嗯，真的，我第一次浮潜就在斐济完成的， 是不是特别的震撼， 一群的鱼， 哦， 它不是一条几条，一群一群的， 嗯嗯嗯， 我住水上屋两晚，住沙滩屋两晚， 嗯， 水上屋那个，哎呦， 简直太美了，对不对， 就觉得人生 可以看电视 TV 啊， 躺在那个露天的泳池里啊， 嗯， 那个浴缸中，那就这一次跟我形容的时候，我当时也没去过斐济 啊， 我当时我就觉得 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觉得就是天水一色， 哎， 恩爱如初。那两位老人嘛， 两位老人不是在马代吗？ 啊，对，马代啊，马代，他说的是马代啊，我记混了 啊，对对对， 两位老人夕阳西下嘛。 啊，其实斐济也有这样的景色， 一样的 ， 非常非常好哈。 是 这个继续说哈， 嗯， 在海里游泳的时候呢， 嗯， 这个除了和你在一起游的鱼，还有似乎只有在 电视上才有看到的十字海星。 妈，十字海星， 小海蟒 啊， 虎皮斑纹背。 哎呦， 也许你以为会掉进的水族馆里，但这都是真实呈现在你的眼前。 哇， 岛上 好大的扇贝。 对，岛上很多活动就想给它蒸了，潜水、橡皮艇、风帆，应有尽有。无论是水下欣赏珊瑚和热带鱼，还是在海上与海浪来一次亲密接触，妈那岛不错的选择。 嗯，真的是非常的棒。 哎呀，这斐济相当好了。 对对对， 现在价格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贵了。 是，斐济现在开发的也是越来越多，然后不像以前是只有妈那岛和这个金银岛什么的。 对对对 对， 这个说是签证呗哈， 签证啊， 免签了， 嗯， 免签国家， 嗯， 所以说带上我们的护照、行程单、酒店预订单就能入境。 对，然后再说说小费这个问题啊，斐济呢并不是一定要给小费的国家，对，这一切凭你的心情。 我每天早上还是在这个床前、 放上一美元， 放上一点东西 啊、哦，放一点东西 就钱币了。 哦，好吧、嗯。然后是货币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用斐济币、 嗯， 可以从国内带美金到当地去换， 嗯、 然后斐济当地信用卡。盗刷很猖獗， 哎呦，大家小心， 这个、小心啊、 哦！ 对，另外呢，刷信用卡需要消费者额外承担2%到3%不等的手续费。是的、 嗯， 所以呢，可以关注一下国内各家银行境外刷卡优惠活动。我觉得大家要是能那个，就是换足现金的话，还是带现金比较好。其实不光是去斐济，友情提示一下，去到很多的地方，包括我国的香港。嗯，还是就是能刷银联的地方，你就用银联；能刷支付宝就刷支付宝，没有手续费。 是的， 嗯， 说是航班哈，你怎么去这边啊哈？ 嗯， 国内除了我国的香港没有直飞斐济的航班哈、 嗯， 听说这个也会有了。 嗯， 如果选择香港转机的话，国泰航空貌似是可以行李直达的，我就是从香港转的那次。 哦， 但是也有航空需要中转的时候取行李再次登机很麻烦，所以要注意配合提前 注。哎，好，是注意什么呢、嗯？在香港转机前啊。就是前往境外目的地不用办港澳通行证， 对， 然后在填写入境申请之后呢，入境处一般会默认给你7天的入境时间， 就是， 对，所以你可以在香港玩， 应该待几天， 对呀、啊， 对， 然后呢，注意保管入境单的附件，再次出境转机的时候会用到， 没错。 那除了香港之外，像日本、澳大利亚等地呢，都有斐济的这个非斐济的航班，不过大部分都需要办理过境签的，所以香港转机是比较方便快捷， 对对 对, 对， 还熟悉， 7天啊，可以在香港玩， 嗯、 玩得很好。好的， 对呀、啊，你要想想， 就是啊，去那些小地方是不是？ 水上飞机啊，这个其实斐济去外岛的交通方式一共有两种选择、 嗯， 一个是坐船，一个是水上飞机。我没坐过水上飞机， 嗯、 你坐过吗？我 没 坐过没、 啊。 如果需要去较远的外岛，比如说亚萨瓦群岛、 啊， 坐船一般需要4个点以上的时间。 妈呀！ 而且每天只有早上的一班。 哦。 另外就是水飞了，斐济的水飞公司有两家。TIA 和 TURTLE 两家、 哦，嗯， 都可以在 TB 上找代理订到机票。 好的， 或者可以在自己官网上订购啊。 嗯、然后这个啪水飞， 啪， 对，真的是啪， 水飞吗？ 对呀、啊， 开背落地的， 对呀、啊，啊啪。 对， 飘水飞就是 PIA 啊、 哎， 从南迪机场起飞、 啊、 ，check in 柜台呢就在南迪国内出发的这个小房子里面， 里嗯、 然后从南迪国际到达厅步行5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可以从陆地或者是水面上起飞，天气对起飞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嗯、 然后呢，飞机比 Turtle 的要大，当然收费呢也比这个 Turtle 要贵一些。 对，刚刚说的那个 T 开头叫 Turtle 啊。 对 ，Turtle 的水飞是从码头起飞，只能从水面起飞啊、 哦， 比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机舱。比这个 PIA 小很多，当然优点呢就是它的水飞带接送服务，然后呢可以送到机场或者是酒店，价格也比 PIA 低一点，单程报价在1300人民币不到的样子， 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哈， 是的， 有两种水飞的公司哈、嗯、 对， 公交岛上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巴士了， 真的吗？ 一共有3种巴士、 嗯、 黄色巴士、棕色巴士和蓝色巴士哈、 嗯， 肯定有区别， 肯定有区别、啊。 你说一个 yellow 的， 是首先是 yellow， 嗯， 黄色的巴士呢是往返于南迪镇和丹纳努码头，在酒店门口的 bus stop 都可以做到。游客的话，司机是接受现金的，另外也可以选择购买交通卡。 棕色 bus、 嗯、 啊，这个是往返于主岛上的喜来登酒店、喜来登别墅区。威斯汀酒店的免费接驳巴士啊，是这个事 哦， 这个丹 丹纳努岛区的喜来登跟威斯汀是联营的，所以设施都可以 share， 都可以分享。 原来是这样， 所以消费者可以跨酒店挂账。 哦，是这样。哦、然后是蓝色的布拉， 哦，蓝色的， 在丹纳努岛内兜圈子的观光巴士。 哦， 对，有一日票和四日票可以购买，每个酒店和码头都会停。 打车我没打过，在飞机、嗯，因为都是接送嘛，没打过。 嗯、 飞机打车两种， 哦，跟咱们差不多， 打表的、 嗯、 一种。讲价的、 哦、 打表的需要注意、 嗯、 斐济出租计价白天跟晚上是不一样的、 哦、 晚上好像是两斐济刀、 哦、 白天好像是1.5斐济刀，但有些司机白天有晚上的斐济刀， 这样不好啊， 宰人。 嗯，对，可能这样呢，讲价的话呢一定要上车前就讲好价格啊。不过呢能选打表的还是选打表比较靠谱， 对呀、 啊，毕竟人生地不熟， 是是是， 那到时候说我就你明明说好了，那不行，你我都给你拉到了，你必须要付我比这个更多的价钱，那你也没有办法。 对 对， 说是特色的活动嘛、 嗯，特色活动有很多， 跳伞， 跳伞， 嗯， 跳伞啊，跳伞是很多南太平洋岛国必有的项目， 嗯， 可以选择视频加照片，或者有第三个人一起跳跟拍的套餐。 哦， 对，跳完之后呢，还会有一张证书跟一个 U 盘，如果你选择了加钱拍摄的话。不过呢，这种一辈子可能就跳这么一次，一般肯定会选择要录下来的， 看看自己什么样子啊。 对呀、 啊， 都是还不行，丑剧， 给家人看看啊， 嗯、 还有各种的 One Day Tour 啊。 嗯嗯 一般的路线是总统村、沉睡巨人花园、嗯、印度庙和南迪镇。 嗯， 怎么给你形容呢？ 怎么形容呢？ 就是那种到了一个地方旅游去了，其实不是很有意思，但是不去有可能很遗憾的心情。说的很对， 对，去了未必你会觉得很震撼， 啊、 但是你不去一定会 遗憾吧？ 对啊，肯定会后悔的。 还可以选择滑索、泥浆浴之类的行程。 哎，这个也不错。然后还有海上酒吧， 有、嗯、 这个很炫酷哦、 嗯。 重头戏，推荐给喜欢跳水、浮潜、拍拍拍的小伙伴们。世界上唯一的海上酒吧，听说过两年会换一个更炫酷的海上酒吧， 六比六、 啊、重新装修了、 嗯。 现在这个已经太。小了啊，新的会有水滑梯跟透明的底板，啊、好浪漫， 不错、啊， 好棒，好棒，嗯。 说说第这个购物的环节、啊、 嗯，购物的环节， 购物环节，斐济三大购物点哈、啊，有个 Turbo， 一个 Jackies， 还是 Prouse， 还有 Prouse， 哎呀妈呀， 自豪，骄傲， 嗯，骄傲， 嗯。 其实呢，在丹纳努的酒店都有分店，不一定要特地去南迪镇去购买。 嗯。 另外呢 ，Prouse 有微信号，我的天哪！可以关注一下，还真的会在他们的这个号上有优惠券、啊、 厉害了。 对，他说他们这次购物呢都是在机场的 Prouse 一站解决 的解决、 嗯、 然后还就是微信满100还可以减15刀， 厉害 了、 啊啊、厉害 了，然后满300减50， 划算， 非常的划算。嗯， 飞机离咱们远吗？不远、 嗯、其实也不远， 对，转机几十几个小时到啊， 嗯， 然后呢，斐济确实是很多澳大利亚的朋友喜欢去后花园， 哦、对呀、啊， 离这里也近， 嗯， 这一年去的朋友多了，因为岛选择也多了， 嗯， 去在岛上的饮食不错，我个人感觉斐济岛上的饮食，有那种就是几个固定的餐厅， 嗯， 你可以都吃一吃尝一尝， 嗯哼， 但是如果你想去吃那种套餐，比如说那个两个人浪漫烛光晚餐的话。 哦， 价格就有点贵了， 是的， 你可以想象， 对呀、啊，因为你想它环境啊，包括服务啊什么的都在那儿摆着，你两个人呢肯定消费要更高一些， 是不是？ 对， 而且也适合亲子，嗯、沙滩呢真的是洁白啊， 嗯， 然后所有的服务都是相当相当给力，晚上还有各种演出，还有网球场、 嗯、 篮球场，我提醒大家，就是我个人感觉去了几个岛国，就是岛上的这样目的地， 嗯、 如果有潜水艇去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 嗯，不要做， 不要做， 为什么呢？ 你看不到什么东西， 哦、 而且还挺贵的、 哦， 我记得我去马尔代夫那个潜水艇，嗯、每个人60美元还是70美元， 那是不便宜， 四位就是， 对呀、啊， 对不对？ 对呀、 啊，没啥呀。 对，我觉得如果要是去到这种地方，你要是坐潜水艇的话，就有点浪费那个海滩了。 对对对，你就别在水下待着了。 对， 你 就直接浮潜就能看到很多的那个海底世界。 对对对， 嗯， 潜水艇，反正我去的这些地方都一般啊。 嗯， 希望大家呢， 嗯、 其实出去玩是出去玩。 对， 咱得好好回家。 是的，最终你还是要回家。其实每一次，就是你出去玩那个行程过后，你回到家里推开门的那一瞬间， 你有什么感觉？你有什么感觉？ 就是我每次回来，我特别喜欢就是坐飞机到北京上空的时候，你从那个